罗切斯特先生没遭到什么吧？ 没有没有，他精神着呢，一早就走了。 走了？ 他吃完早饭就走了，到埃斯顿先生那儿去了，一大帮体面人都聚在那儿，当然也有布兰奇·英格兰，他是这一代的大美人，他们都说他跟罗切斯特先生。亲爱的，我走了。 菲弗克斯太太似乎要回避什么，话没说完就走了。但是布兰奇·英格兰这个名字使我冷静下来。我重新换上麻布黑外衣，为阿黛尔上课。 罗切斯特先生几时回来？ 不知道。 快三个星期了，真长啊，是不是？恐怕是英格拉姆小姐不让走，恐怕她捉住她不放，都说她长得美。你愿意你也美吗，艾小姐？ 花才是美的，阿黛尔。这些花瓣多么娇柔，连在花枝上形成一朵花。你重新画吧，你要画得好一点，否则我不批。 阿黛尔继续画画，窗外在下雨，我手里举着一只美丽的花朵，心情和雨天一样。对罗切斯特先生长时间不回来，总感到有点失望，这是为什么，我自己也不明白，也不敢再想下去了。这天叫人难以琢磨的罗切斯特先生突然骑着马回来了，带回了一大帮阔气的客人，还亲热地把伊格拉姆小姐从马上抱下来。他们搀着手走进大厅，我领着阿黛尔站在门口迎接她，可她好像没看见一样。 桑菲尔德很富丽堂皇，要是我就不这么安排。 哦，怎么安排？ 都换上法国家具 啊。那我呢？你也要重新安排我？ 你？我要把你当作家传的橡木箱子搁在那儿。 听众朋友，由于时间关系，影片《简爱》就先为您播送到这儿。喜欢听这部影片的朋友，《简爱》将依旧在此等候您。